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陈介安。介安在应该算是今年的刚开始为我们带来去年的，我这个开场白有点怪怪的，总之就是我希望他为我们整理他去年听到的最喜欢的一些专辑，还有他看的一些现场演出。主要是因为前次介安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到细野晴臣要来台湾办的音乐会，后来我们都去了那场演唱会，然后非常非常受到感动跟启发。也许我们等一下会来听细野晴臣的音乐，不过我们先从介安为我们排的这些曲单的顺序开始。我先自作主张放了就是卢立明为电影《接线员》写的音乐，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去年的电影配乐。卢立明他自己是一个棋盘上空格的乐手， 对对， 然后但是他是古典的背景嘛， 对，而且他去年其实有两个这个原声带的作品，一个是《接线员》，然后另外一个是《天黑请闭眼》。都是非常好的作品。我觉得更靠近他的另外一个面向，因为在棋盘上空格的时候，他比较像是玩比较前卫的东西。那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在弦乐的编排，或者是又像钢琴的独奏，或者空间感的营造上，我觉得他慢慢有得到一个我觉得他想去的一个地方的位置，这样子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压力，但是都细节都做得蛮好的。 听今天这份曲单，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有时候你这样一首一首听，但是你把这些整个摆在一起，它变成一种现象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整体的方向，会非常为这些不论是老的或是年轻或中生代的音乐人们觉得真的为他们鼓掌，因为他们都好棒。这个跟我不知道5年8年前的状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台湾的音乐创作已经完全到了另外一个状态。就像罗立明的这个接线员，还有他的另外一些原声乐的作品， 是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可以找到一些方式去表达自己，然后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不会比较挣扎于说要不要签公司啊，我这专辑要做给谁听啊，他会不会，因为现在专辑都不卖了嘛，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一个让大家有更重新思考自己音乐最适合被什么样的人听见，在行销上作品表达上我觉得都更完整。那去年其实有写一篇在关键评论网的报道，是写我认为去年10张最推荐的台湾的专辑。我觉得这份名单不管放到哪一个地方去尤其是亚洲，我觉得都是非常厉害而且有代表性的一个音乐的呈现。 那今天就来今天会听到这些 对，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实战的体验，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有文字上的感受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的话，我们今天可以放一些然后来聊一聊。 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你要推荐的第一首曲子是陈升的作品，你要先介绍一下吗？ 好，前半段的这一些作品，我想要介绍一些情感比较强烈的作品，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午后听到现在的声音纺织机，等一下要放前几首歌，可能会觉得好吵哦。不过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比较空灵的状态，所以好，陈升其实去年算是发了2张专辑啦，一个是我们现在要放的叫《归乡》这张专辑。我承认就是我对他有一个偏见，就是他出什么我都可以，对，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在一个状态里面是他只在乎他自己，听起来很自私，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相对这样性格创作人来讲就必须得这么做。那《归乡》其实是非常温柔的一张专辑，在这几年他其实有试过简约的，然后找一堆人来的然后像《归乡》跟另外一张是《南机场人》，《南机场人》就比较 rock 一点，《归乡》就是一个蛮民谣的作品。然后我非常喜欢他在《归乡》里面写的很多词 好像等一下我们听到的昨天今天明天这样的词，我觉得只有陈升写出来，因为他没有那种中产阶级大叔的气味，他就是还是一个非常野性的会刺痛的观察这个世界的人，对，所以这张专辑里面有至少三四首歌，我觉得虽然不可能，但是我觉得都应该是怎么入围金曲奖最佳作词之类的，浮云饭店啊，然后美好的哲学课，我觉得都很棒，所以这张专辑蛮值得听的。那想要播的是比较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压轴的这一首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整的包覆起来，叫昨天今天明天。 我要说，就是我请建安来或请其他朋友来，我们在如果是你是纺织机的忠实听众的话，就会知道其实就是有一个交叉比对的过程，你会注意到不同的人来放会有特别几个作者音乐家的名字总是会被提到， 没错， 这个交叉就是一个参非常重点参考什么，陈升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我们来听这首《昨天、今天、明天》。 也没有说谎，就悄悄地走开。明天是谁邀请你来的？他等在窗外，但是我还活在昨天。既然谁都不比谁有情，曾经爱过的人都该明了，不要回首，让他走，别再说你会想我。忘了吧，岁月那么难以琢磨，没有人应该活在今天，却想回到昨天。昨天你饶了我吧，有你在。爱我吧，没有你的今天。时候你会跟他说，我已不再哭泣。今天我做了一个有你的梦，明天在窗外，而我不想再。既然谁都不比谁无情，那么爱过的你怎会明白，别说再见，让我走，如果你不想醒来，在今天忘了吧，真爱 爱那么的疼痛，当然没有人可以活在今天，却有小问题。 陈升作品《昨天、今天、明天》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像建安说的，陈升没有中产阶级大叔味，他仍然就是那个浪漫，而且很狂，可以很狂放，然后他也可以非常内敛的一个，永远是这么厉害的创作人。在去年他就出了两张专辑，谁现在还是到这样，谁还会这么做？但他就是要做音乐， 是，而且。请大家不要再纠结在怎么唱歌这件事上面了。对，唱歌没有一个好，有音准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有的人的就是他一站出来，他所表达的事情就是很顺理成章的。你叫他用比较讨喜的方式唱，就不是对的。 的确，而且大家现在听到了很多唱片人的音准，其实都是人工修的很厉害的。 对啊， 所以请不用再迷信了。感情是最重要的。然后下面这个黄连玉也是我刚刚说的，非常多的交集的人物之一。你要再介绍一下他的专，这是他的去年的专辑《黄泥路》。 对，这个专辑的发行时间点，比较容易被忽略，因为他是在去年12月。那唱片公司往往会这么做，坦白讲是为了抢报一些奖项，但是反而会让这个专辑有时候就被忽略掉，因为大家11月之前可能都在听去年的东西，比方2017的东西，那。你过了那个就是圣诞节新年的这个愉快的气息之后，你到1月你就只会听2018了。所以我今天有挑几首是这样子，我觉得还是得，而且会持续发酵的作品。黄连玉跟陈升连在一起，我觉得有一点意思是他们现在都很做自己。对，虽然方向完全不一样。对，那我觉得黄连玉蓝黄连老师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蓝调跟客家山歌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然后用他最会的语言也就是母语去唱，所以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客家歌或客家专辑，或者是没有，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蓝调专辑，然后唱着黄连玉的蓝调，只是语言是客家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自己觉得理解的状态。然后这首歌就是他新专辑同名的歌曲叫黄泥路。 我们来听看。 穷阳塔上的条黄泥路，不管长路短路，不管弯路直路，穷阳塔上的条黄泥路，用神打开玉锁的双珠，寂木神渐渐踏上几条黄泥路，看了脉络踏到天堂府，寂木则喊地踏上几条黄泥路， 게 바람빛박 항고 진산반수이 중령 탑성이 겨봉 나이부 은건 청두 던두 은건 반도 적두 중령 탑성이 겨봉 나이부 한고 첸산 반수이 경영 탑성의 겨봉 나이루 은건 성두 던두 은건 반두 적두 경영 탑성의 겨봉 나이루 용산 다허이 역석기 성주 기목선 김긴 탑성의 겨봉 나이루 원료 막러 닥도 틴턴부 기목자 한대 답성이 겨봉 나이루 스게 바라빛박 한고 진산 만수이 경영 답성이 겨봉 나이루 은건 청두 단루 은건 반도 적루 경영 답성이 겨봉 나이루 바라빛박 항고 진산 반수이 경영 탑성의 겨봉 나이루 은건 성도 던도 은건 반도 적도 경영 탑성의 겨봉 나이루 탑성의 겨봉 나이루 탑성계 겨봉 나이루 탑성계 겨봉 나이루 탑성계 겨봉 나이루 은건 청두선도 경영 탑성의 겨봉 나이루 은건 청두 던두 은건 반도 적두 경영 탑성의 겨봉 나이루 은건 청두 던두 今天是黄连玉的《黄泥路》，这在去年十二月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也是几个朋友来都一定会想要特别介绍的。所以，虽然在十二月发行很容易被忽略，可是呢，只要听声音纺织机，就不会错过。一整年，去年这些朋友们他们都非常推荐一些作品。下面要听到的是，既然介绍的是浊水溪公社，你要讲一下吗？ 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放浊水溪公社还蛮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哈。 嗯， 对，因为 不 但是 还好还好 还好。我觉得这也是十二月发的 哦， 然后目前数位都听不到 哦， 所以更容易就是会被忽略。 对， 这张专辑叫《亚洲冲击》，然后里面就是。虽然只有八首歌，可是我觉得是浊水溪公社有史以来最缤纷的作品。他们找了卢律敏，找了王希文一起弄这个专辑，加上制作，多数的歌曲制作都是交给那个合成器的乐手蛋来主导，所以他每一首歌词小柯才唱的都是非常艰苦的事情。 他 就感慨了，但是他唱的时候整个就是非常的嘉年华 style。 对啊，因为有这么多后面其他的幕后制作团就是团体，然后那浊水溪公社他们是按照原来自己的编制在创作嘛。 对对对，像这一首歌其实是在讲这个流离失所的难民。那以前的浊水溪唱这样的歌可能就是会很狂暴，然后可能会呐喊，或者是你会觉得政治的意味很浓。 可是左雪莉从上一张那个人民乡土博鲁斯之后，我觉得慢慢进到一个哎，音乐可以做的比较缤纷，比较讲一个严肃的事情，不用这么紧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棒的反差跟很棒的呈现。这首歌的那个节拍基本上就国标舞的那种散巴的那种， 没错。 对， 我来听看左雪莉公社啊、这首歌叫《难民》。 朋友斗阵请帮助因自由上苦闷，将心伫心肝，咱祖先曾经是海上难民。兄弟姊妹嘛伊放袂记，共同来面对。难民是你可能是我悲剧一再发生。春春双手来接受，因卖甲那顾家己，吹花心的美地梦，今日是干。 先听到的是左雪莉公社的《难民》，用这种新全新曲风，唱的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歌词。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陈继安，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陈介安，在雨天陪我们听音乐，而且他今天带来的音乐都是精选过，然后在之前曾经在关键评论网有发表一篇的年度选乐，然后所以今天我们是可以听到这些你选出来的作品。我们在广告之前听到左雪莉公社的《难民》，接下来听到是董事长乐团。我在听今天的曲目的时候，一乍听之下还想说，这真的是董事长吗？他们之前给我感觉就是很阳刚的，然后非常 有 男子气魄的，对。然后但是这首曲子听前奏就非常惊讶，好像开始有一种实验音乐，还有点冥思的那种感觉， 对，有点像冥想音乐。 嗯， 然后对，这个故事是因为等一下大家会听到那个很深沉的声音，其实是一种叫做手碟的乐器。那它那个手碟拍下去有点像那个雨滴的声音，就外面现在的状况。然后 好美哦。 然后是这样的，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吉在东区某间店吃锅贴，然后遇到一个香港的朋友， 然后这个香港朋友就过去跟阿吉相认，说：“哎，我是你们的乐迷啊，什么我听你们的众神护台湾很喜欢啊。哦”然后阿吉当然也是一个海派的人，于是他们就聊了聊，然后发现说：“哎，那个香港人是个手碟手啊、哦嗯，手碟的音乐家。”然后呢，因为他们董事长下有一个自己的录音室，在以前旧的玉成戏院那边，很大嘛， 就从戏院改造成， 从戏院改造成录音室，所以他就带那个香港人，到玉成戏院，就边喝酒边聊天，然后就手碟手就进去录了一个部分，录了一个段子，然后阿吉就非常喜欢啊。那当然后来还有一些来回啦，就是说哦，大家交换说怎么把这曲子变得更有状况内的这样子，但这个开场是一个，这个开始是一个蛮即兴的状态， 对， 而且在玉成录音室里面录手碟，才有办法把那个手碟的开阔性录出来， 空间的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董事长乐团在这一张专辑，也是2017年12月发，然后到最近才有实体出来的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开始专注在声响上面。我觉得跟他们有了自己这么棒的录音室是有绝对关系的。 真的耶， 对，然后这首歌是叫做《祭典的祭》，也是这次专辑的名称。那确实跟过往董事长不大一样，大家可以来直接听听看。 好， 对。 天涯流花红红，水面悠悠，恩怨一他向天涯，悲欢一他向天涯，云烟茫茫，离歌悄悄，我要甲你再会啦。跟我再会吧， 乱吉他向天涯，错乱吉他向天涯，情话甜甜，情歌痴痴，过去吉他向天涯，未来吉他向天涯，来生条条情丝密密。我要甲你再会啦，请甲我再会吧。再会吧， 董事长乐团的作品《记》真的太好听了，我觉得除了手碟之外，那些打击乐器还有电吉他的运用等等，真的非常惊讶。 每个环节都是对的， 所以原来拥有一间自己录音室这么重要 哦，超棒的，我觉得 就是可以无止境在里面弄， 而且他们那个隔音什么的都。不是啊，他们那个挑高什么都是先算好。我进去一间录音室里面，他说：“大军跟我讲，你为什么？你知道你有觉得这间房间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说：“怎么样？”他说：“你有觉得很安静吗？”然后我说：“真的很安静诶。”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风。”他说：“那你知道没有风，那要怎么做空调吗？”然后他们就去弄一个柱状的那种空调。就是不断的外面会打那个冷水进来，所以那空调没有风。那本来是用在日本的那种医疗体系，因为老人怕吵。这一群人真的走火入魔， 因为很明显的听出是整个，你知道， 对，在一般的录音室 记忆等等全部都到，这是在另外一个层次。 对， 他们以前不是什么大吉祥录音室，那边就没有。 对对对，我就觉得玉成戏院录音室现在已经变台北。这个全台湾就是大家最想去的， 对，对，看好多人 头几名，对啊，因为他可以录比较大编制的东西，对啊，管乐、弦乐啊，大的人声啊，对啊，然后对， 所以就是当真的做音乐，就是这样，当你开始有机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用听的声音的感觉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做出来的话就会改变了。 那个就不只是音乐或旋律，是声响。 对 对 对， 是这个声响的部分。 好惊讶哦！下面的这个组合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你要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像一个计划吧。三位这个很棒的台湾顶级的爵士乐手。 甚至很难用爵士乐手来介绍这三位。 嗯 嗯，虽然都是我们会把它分类到当代爵士或者即兴爵士、前卫爵士、自由爵士，但像李世阳这位钢琴家，他又有预制钢琴的这个部分哦。嗯，我觉得他们三位都是在各个领域非常能够表现自己的，只是爵士是一个认识他们的方式。那我去在这个文章里面有选这一张专辑，其实它就是一个叫做Constellation in Motion， 然后整张专辑就是 Part 1 Part 4， 总共有五个部分，六个。好，那有趣的地方我倒不觉得是什么架构啊旋律，完全没有这种东西。我架构有，但是如果硬要找一个适合的情境听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难。但是如果可以用一个想法是你喜欢钢琴或你喜欢这个某个乐器在里面发出的声音，这跟我们刚刚讲声响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声响互相的联动的时候，那个动能会非常的大。 嗯， 然后我觉得因为三位都非常熟悉于这种表达方式，比较自由比较奔放的，所以这张专辑不太可能得什么金鹰奖最佳爵士专辑奖，我觉得几率非常低。 嗯， 可是我觉得反映了台湾现在在前卫爵士跟自由爵士上面，也许这样的音乐是更有竞争力的。 嗯， 就是回归即兴的一个本质，但不全然真。 像这样的音乐形式在应该是说在西方应该已经算是非常主流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大家去音乐厅看音乐家表演也不见得要看他们都盯着谱看， 对对对， 反而这些东西就是在他们脑中在那个时刻产出的，而这产出却是有他们背后自己一连串的音乐的序列或音乐的想象，然后遇到在舞台上遇到不一样的人， 没错 的激发。 对，我觉得那个底蕴的部分还蛮不简单的。即兴这个字好像是爵士乐的一个必备的精神，但是听似即兴的东西其实没那么那个，即兴有一种让人家觉得啊容易嘛，就是你们朋友大家 jam 一下玩一玩，没有，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Keith Jarrett 虽然都没有谱，很多什么克隆音乐会没有谱，什么没有谱，但那我觉得那个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很轻松的事情的即兴。对，所以选这张专辑我就是不知道大家恢复了没有，刚刚那个应该音响有被爆掉一下但是这样的音乐是有竞争力的，就像光夏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在西方你是可以随意的在这个小酒馆 对， 甚至可以在这个卡内基之类的都可以听到。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家在这一块因为接受了大量的西方的影响，然后彼此之间的关系很紧密，所以有一个爵士乐的环境正在形成，那这些不一样的作品不一样乐手不一样的作品可能跟以往我们听的爵士乐不大一样。所谓以往可能就是fusion 就已经是到顶了，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环境，然后如果我们愿意到现场去聆听这些人的现场，我觉得会比听专辑感受 有趣 更多，对， 更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都记得我第一次去很多年前去纽约，那时候就是在 John Zorn 的那个 Native Factory， 那时候第一次听到就是这样类型的东西，完全不理解，就是不理解是在于没有调，然后这么多人，那时候他可能台上有十个人以上，每个人都不一样乐器，而且有些乐器是一台电视机，就是他必要要打开电视机，现在电视里面在播什么也成为节目的一部分，然后每个人可能没有指挥，可能但是每个人有个牌子，就是他现在拿起这个牌子他就可以就是我们要听他的，就 是 又像是即兴又像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 对， 就是这个音乐就不再只是旋律节奏或者音色而已，它就是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承受跟抛出的动作， 对对对，而且像刚刚我们听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如果其实听经典的爵士乐，比方说加朗鲍艾德利或者是 Miles Davis， 他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都要这么注重说这个是某个乐手的 band， 就说为什么就是尤其像一些比较低调的音乐，也许是 double bass， 也许是打击乐器Pole motion 之类的，然后你会觉得那为什么他要说是这个乐手的 band， 因为他就是一个领导者，他就是一个 乐团精神的， 对，而且他是整个乐曲的影子跟带出所有事情的人我觉得这样的气氛应该可以给台湾的爵士乐手们一个鼓励，就是当我们一渐渐有像刚才这样子不只是展示性的作品，而是认真的在推出一个专辑然后做表演的时候大家会比较能够知道其实爵士乐是可以被更多的方式理解，这对乐手跟乐迷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你要介绍噪音印制，那先介绍一下吗？ 好，我去年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噪音印制，是他们传了一个私讯给我，然后用脸书，就是噪音印制的这一些朋友们，我听了就非常喜欢，然后 我一直想我要写一篇这个，因为我很喜欢像池田亮司那样子的音乐、嗯、然后我觉得赵英是做到了某一种在很冷很冷的这个领域里面，听似很冷的领域里面，他可以把旋律顾得很好、嗯、哼哼，而这个旋律 不是一个线性的，它、嗯、可能是一个极简主义的不断的重复性的，透过这个乐器的堆叠而成，然后相互的构织成一个很好的结构，很棒的结构、嗯、会让我想起很多过去我听类似像池田亮司或像 Words and Girlfriend 这样子的，他们对于构图跟音乐里的结构性是非常有清楚意识的这种东西、嗯、所以那后来我就是去当金音奖评审，然后就是赵英志就入围金音奖，嗯嗯嗯，而且很开心，而且入围电音的部类型、嗯嗯、那大家听到电音可能都会以为说就是那种OK 古迹， 对，或者是去现在就是 EDM 很流行嘛、嗯嗯嗯，电子乐也可以，当然可以是现在这个状况，它不全然是需要被冠上一个所谓实验音乐的这个名字、嗯、它其中的这个 groove 跟其中的律动，然后它的美学、嗯、它的构图，我觉得都很值得听。 好啊，我们先来听一看赵英志的作品。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早上还没有真的觉得天阴阴的，没想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然后现在还在下雨吧，然后天气听说是会渐渐变凉，不过终于好像有冬天的感觉，然后 还没过吗？ 还没呢， 还没吗？ 对啊， 好 吧，二月 都要立春了呢。 不一样啊，台湾不一样。 Okay. 然后，但是很幸运，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都会有不一样的朋友跟我们听音乐，而且你们会发现，当然我找来的是某一种我喜欢的类型的音乐，所以就会发现有部分是有很有交集的。那既然今天带来的，我们说除了陈升、黄连玉之外，另外几个我倒是真的就是，跟那也是因为他们刚从年底发行关系，还真的就是，第一次听到也非常惊讶。下面我们之前听到那个噪音印制好精彩，可惜没有办法听完。下面你要再介绍也是叫都普勒浪潮。 对、其实可以把他们放在一个系谱里面看。那这个事情，像都普勒浪潮也是玩像有一点 ambient 的东西。很重氛围的音乐，但是现代的人、哦、因为用这个串流用的太多，都会找那种情境音乐，然后情境音乐其实会决定 在我的感受也会决定你在生活里面每一刻你的状态的，那这会变成一个很窒息的事情， 那有点恐怖。 对啊，我说 而且情境音乐是谁写的，是不是都是 AI 写的？ 对啊，就是 AI 告诉你说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会喜欢听这个哦。可是渐渐的这个就会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的直觉，就是对于 我跟什么声响有共鸣，什么 sound 有共鸣，然后我喜欢什么样的音色，我为什么在吃饭或我什么在通勤的时候我喜欢这样的音色或这样的节奏，而不是另外一种呢？那台湾现在有很多年轻的音乐家们，他们是用电子音乐的方式来打造一个美学，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越来越蓬勃的现象，因为现在确实软体上面取得相对容易，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自己在家做出自己美学的声音的声响的作品，但那并没有不好，就是说没有一定说什么东西都要进到很大的录音室，或者是我相信还是回到音乐家本身，他想要表达出他什么样的样子，他的底蕴是什么。所以像刚从噪音音质到现在要讲杜普勒浪潮，杜普勒浪潮他是一个音乐家叫许家伟，他自己的这个计划，所以也是一个人可以搞定全部的事情，但音乐上的精彩度并没有改变。我觉得听这样多类型关于声响的东西，会让我们比较不那么轻易的看待音乐在生活里面的发生，不然就真的会觉得 到处都是电梯音乐。 对，或者是说我就是很想听这首歌，我今天只听这首歌我就觉得都很爽这样。这是一个危机啊，这是串流音乐带来的危机。所以杜普勒浪潮它同时也是台湾一个蛮重要年轻的电子音乐厂牌，叫做这个派乐带唱片，旗下很重要的发行是发行在这张专辑是在2017年的作品，然后很优美，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好， thank you. 们先听到是杜杜伯乐浪潮，好，这是一个电子音乐的厂牌， 对，叫派乐带唱片， 嗯， 下面的一个音乐家的自己的个人计划 ，所以我们从刚刚听到现在，知道台湾的音乐创作的面向真的是越来越广，然后越来越深。有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往那个以前你只能望着远方觉得暗自垂泪，但事实上现在什么都有可能。 嗯， 也不会演我自己的乐器摆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我只要装了一些外挂程式、外挂音色，它几乎就是可以让我奔向宇宙深处。这些都录好以后，我只要把档案传到，我不知道我合作的是维也纳的录音室，传到那边，他再传回来，我就告诉他说：“你既然可以把我在卧房里面做的音乐弄得像 ECM 一样，这一切都真的发生。”然后也、 欸、光夏现在是在讲新专辑的事吗？ 没有，因为我刚好最近在帮朋友的动画做配乐，所以就是动画通常预算都比较紧张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办法就是做、应该说反而在那样最纯粹的状况下、可以做出很我觉得很精彩，因为从脑到手就只有这么短的距离、然后再透过网络就是可以跟千里之外的人合作，这一切都太美妙了，所以 不过光夏你也差不多应该要出新专辑了。 你干嘛见缝插针的，正在好，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做完两个动画配乐之后、我觉得这两个作品我都非常喜欢，我也会把它集结起来，然后另外我跟萧亚全导演、我帮他做的电影音乐，我们的电影音乐也会在应该算是年终会出版。对啊，然后当然这是我，然后跟侯志坚还有主慧，哎，没有主慧，抱歉，跟那个罗恩妮，然后小白，还有黄子豪，我们大家都在这张原声带里面有贡献。 还有黄子豪， 对，他来帮我们即兴，他跟小白即兴，很棒，很棒。到时候可以听 看，值得期待。 对啊，好啊，听完了杜普勒浪潮，舍不得把它飞到，不过我们要听下面这个音乐人叫丘比， 丘比是这个很微妙的一个音乐家，大家可能对他稍微有印象一点，他现在是这个滚石电音旗下的艺人，但是他跟滚石电音旗下其他的艺人又不大一样，很难去归类这样的人到底是哪一种类型，但是还是走在比较迷幻的电子音域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之前我被他震折到，是因为我去看了他的现场，那他的现场就是真的推荐大家看一下。大家听专辑可能会觉得哦，这音乐舒舒服服的，然后这个男生的声音有一点阴柔的感觉，然后叙事的这个语调跟方式很迷人。你到现场会发现，其实丘比是一个非常有舞台张力的人，就在这么静谧的环境里面，他可以用尽他所有每一寸的肌肉，就是有时候像在打太极，又像在跳舞一样，在呈现他的这个意念。对，所以放这个歌，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其实可以去看他的现场。觉得这样子的年轻的艺术家，我觉得不一定大家都会觉得哦，一天就喜欢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喜好这件事本来就， 丘比也是交叉比对非常那个命中的一个创作， 是 哈、 哦。这边常常在播， 对对对。然后他这是他的新专辑嘛？去年的， 对，在年底发行的， 所以他的确是会应该会有些演出， 没错没错，而且。他这张专辑是我觉得他有史以来最完整呈现他的一次，在唱的上面，在音量的上面，在整个使用的片段这个刀序的感觉，跟他之前的这个几个作品有蛮大的不同，我觉得是一个更完整的作品。然后这首歌叫北京，这也是他非常常在现场会演出的一首歌。 好，我们来听一看丘比。Thank you. 重的让你无法靠近，让我现在就露出了我的样子给你，如果这能成为你的救赎。艺术家专门做逆天的化石，洗我的云变变成座残作前的烟火戏，你的良心过得去，这就是你失去自己的原因，也是你剧痛的原因。 我们听到是丘比的作品《北京》，所以这个声音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他自己作词作曲，我是都是听到是录音的作品。不过如果像建安说了，在现场，他的音乐跟他整个身体的状态是很独特、很有魅力的。 这个那个韵律非常的特别。 我们下面要听到就是细野晴臣了，就是前两个礼拜来台北演出。我跟建安说很感谢他推荐我们，因为很高兴有去现场看。他是 YMO 的创始团员，重要团长队长， 算是队长了。 队长，所以去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一个他现在好像是70吧，70岁， 对， 70岁人。然后我说他穿着条纹的肩插的上衣，看起来像个水手一样。 对， 他头发已经是白到像金色一样，就远看好像小王子又出现一样。因为既然你好像也有说，就是好像没有看到时间的存在。 应该说时间可以这种方式存在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都觉得人要怎么样活在一个我20岁说过的话，我10几岁说过的话，然后我会不会到30、40岁开始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好难堪呢？有这个可能哦。或者是一个阶段，我们都说人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但是其实总是有那么一些什么，始终都应该要有说服力的，在尤其在这个艺术或任何这个音乐也好啊，你做写作也好。一定要有一个事情是不管你在每个阶段怎么变，好像到你都可以持续的下去，不管时间怎么样演进，你就是有那个类似初衷的部分。那我觉得这次细野晴臣来唱的，当然就是他多数是他最近发行专辑里面的歌，有一部分其实是翻唱一些旧的蓝调的歌曲。那无论如何我就觉得那他唱起来就是他自己的。 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棒。我特别感动的是他在唱他这个20几岁写的歌的时候，完全看不出就是有什么隔阂感或违和感，或者是你这样很怪，你20几岁写的歌那时候气氛跟现在不一样。可是你为什么还唱？没有，就是完美。对， 而且他乐手都非常棒。就是那几个乐手，鼓手啊，吉他手啊，贝斯啊，他们三个跟这四个人在台上就觉得一组。然后你只能说被他们密室的那种编曲跟 对 日本人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日本人真的很厉害， 他们的音色就是很不一样。 对，就是我觉得那是我在 Legacy 看过最简单的一个舞台了， 而且音响效果非常好。 对对，没什么，根本就没有灯光什么的。对，就够了。 对对，很高兴有去看这场。 接下来会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去年看过精彩演唱会，还有今年我们可以期待一些什么这样子。 好，我们先来听细野晴臣的作品。 시노무코어파라다이스왔다우레바모도렌나이맹아밍아테마네크파라다이스시아와세쿠레르토카고코로와사마요루風に飛び込む炎浮世はいつからのあの川はルビコン渡る世間の鬼には未練も何もない心をさまよう光に飛び込む幻のパラダイスああ須崎パラダイス 我觉得西野晴臣的那次的音乐会让我觉得好像看到了一个日本的音乐史在舞台上短暂的流过，包括他，比如他最早他们做的电子音乐啊，或者他一开始做的一点民谣的东西，到现在，他兼插着，可能是就像你说翻唱别人的东西，或者他年轻时候流行的那些，有点哦蓝调味道的东西 ，Rockabilly， 对，所以。你就好像听到了那个时代，就七零八零年代，可能你会在日本的，我不知道你的爵士酒馆，酒馆里面， 绝对是。 然后好像他就把那当时那个场景带到我们，立刻透过音乐带到我们眼前。 对对， 真的不知道我所以我很本来很想问吉安有没有访问他，就是他规划这场音乐会，他脑中的想法是什么？但我觉得这种音乐家他不会跟你讲得太清楚。 对，还好我去看，真的。我觉得讲就是这个就是要去看，就是请大家有好表演，就是拜托要去看， 真的真的真 的, 真的就是这样子。 下面是Japanese Breakfast， 你要介绍一下， 因为有讲到说就是2017年看的这个印象深刻的演出嘛，那我自己是很高兴可以看到 Japanese Breakfast 的现场哦，日式早餐，那其实是一个。韩裔美国人的这个小女生的化名，做音乐有点可爱，然后，但是其实蛮有一点淡淡的哀伤，然后现场我觉得气氛超棒， 在台湾 ， 好，我来 非常非常棒， 好，听一看。I never realized how much you were holding back. All the times I felt so plugged in, you were tuning up.I made a channel, a culture, a hologram, and a pumpkin. How can you fight the kingdom of your demons? A mist so palpable. You can't have it all, hurting all the pleasures. 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陈建安，建安， 嗨。 因为我每次都想问你，因为我曾经深深的被你的文字觉得好感动。当然，那些文字都是来自一个没有夸饰的心灵。 嗯， 然后，现在你长大了， 对， 当你脱离了青少年时期，你做了许多跟音乐相关的文字的工作。 嗯， 我知道上一次你本来要写小说，但是你现在手边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吗？你在 不要好了， 先不要，好好。在还是你之前有帮风和日丽唱片行他们做了一本书， 国际书展就要来了。 嗯， 就是大家可以去买书。 对 对，这个台湾史上第一本品牌音乐书，独立品牌的这个独立音乐品牌的书， 对， 叫做欢迎光临风和日丽唱片行。自编自导自演自写。然后对，讲的故事也不只是风和日丽唱片行啦，就是有很多部分都如果你喜欢台湾这个另类或独立音乐的话，应该会找到一些时间的脉络这样。 那另外就像你说我该出唱片，那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写书？ 2019年会出版。 哎呦，你现在一句话就毒死我了。你是真的开始写还是你只是找了托词？ 没有，跟大家约好2019年。 内容是 小说啊？小说 哪方面的小说？ 就这个我现在写了好几个草稿，然后可能会选一个发展成长篇，希望我有这个机会。 好期待。 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人还是要过生活，这一点真的是 对， 希望就是大家来找我做案子，然后就是我赚了一笔之后就让我好好写 小说。 什么东西？空中真有啊。 我好期待，你好像是可以得那种直木奖的那种作者。 没有了，我觉得就对啊，就是 直木奖是日本的，我在说什么？但 总之就是在台湾不会得奖，可能对对对。 为什么台湾得奖的都要哪一种特质？ 台湾得奖要哪种特质？这个问题就像问光夏说，你有很 care 金曲奖有没有颁给你一样吗？ 好， 我完全没有在想那个事。说真的，人家可能会觉得我是酸葡萄，就是反正你写小说你也拿不到，你还在那边讲说你不想拿。对，我真的不想拿，拿不到拿得到拿不到我不管，我就是没有在想。 真的耶， 年轻的时候当然有想过，现在觉得有作品就好了。对啊，有作品是最重要，作品讲话就好。2019年 我觉得你是少数，我觉得真的就是又有实力然后又有累积，就是以前可能17岁的时候出的那种小说 是一种样子， 是一种样子，但那就是被上帝亲吻的一种 baby 的样子。但是现在经过人生的历练之后，再像你本来就有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自己追寻那个一个过程，那个会 是 我非常期待2019年。 2019年会出来。然后我内容的话，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压力啦，但是需要时间。对，我觉得现在问题是时间。 好， 对， 期待。 然后也请大家期待这个光夏为萧亚轩导演做的这个电影 声 带， 范 宝德。 对，范宝德这个片在 最近入围了荷兰鹿特丹的这个 大荧幕奖， 对， 竞赛项目，所以他们要明天。明天吧，明天要出国了，就要去荷兰。荷兰真的很棒哎！ 除了大家都想得到那些理由之外，就没有其他理由了。 他饼干很好吃。 OK， 好。 希望导演他们有想到我有拜托他们帮我买饼干回来，因为他们的乳制品应该非常厉害。 对， 然后范宝的是值得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个片，但还没有上映，但可以先去脸书关注，他们已经有专业， 按个赞很容易啦。 对啊，然后就是里面那个故事细节，因为我大概看了十几次吧，所以每次故事细节越看越进去，越看越进去，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大家就知道做电影配乐没那么轻松，那个片至少要看的十几次。 没错，但是还会让我们看这么多次，还是很爱，所以好推荐大家。那原声带也会发行。下面我们要听到，赶快换话题，因为大家觉得我们讲这种 闲聊了起来是吗？ 对，我突然高兴起来了。有讲说去年有些，今年去年有些很精彩的演唱会，刚刚有听了两场了。下面这场 Coldplay， 我就问既然说什么，你去听 Coldplay 在英国吗？他说在台湾。 对啊， 我都忘了 Coldplay 来台湾了。 我也想去英国，但是他们如果来，那我们就坐个高铁一下。 好好，那天的感觉如何？ 好，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这个是台湾第一次，这个有乐团不用既定的场合，自己搭台，在那个桃园灯会那边，自己搭台起来。那其实理由很简单，他们再怎么花钱搭啊，都比较划算，因为人实在太多，他们容纳那个平常什么小巨蛋那些根本就不可能容纳，所以一定会亏本，那自己搭台才有希望。 对， 自己那天的感觉是当然是终于看到了嘛，那也唱了很多像我很喜欢的过去的比较旧的歌曲，那也看到身边的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们跟着他们最近的我不喜欢的歌一起就是很开心的跳着舞。就觉得其实像这样的团现在也不多了啦，就是说可以征服全世界的摇滚乐团是越来越少了。你说电子乐手或者是 DJ 或者是这个流行歌手，我觉得还是有的，可是你现在要说哪一个乐团是新出来，然后就是但 Coldplay 不是新出来，但依然算是你是跟 U2 跟 The Rolling Stones 这些还在活跃的经典团比，他们算是嫩的。 对， 蛮不容易的啦，等于是也看着一个团就是变成这么大 天团， 变成天团，然后对，然后但我觉得台湾的观众们可能看演唱会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事情啦，就是大家都是一直埋怨说那个散场的秩序啊，然后高铁的状况哦。可是我在现场看到很多人的衣着是我难以理解的，就是你不可能穿得像要去这个 pop， 不像要去夜店一样的装扮去一个户外的场地听演唱会，你一定会很惨的。我可以理解这个你的动机，就是觉得听 Coldplay 然后跟朋友一群人就是一种去夜店的感觉，一个很潮的事情，很棒的一个很 时髦的事， 对，但是你这样不行的。对， 装备是应该是要怎么样？ 装备就是 保暖衣物， 对啊，雨鞋雨衣嘛。然后我真的觉得，像去年去风和日丽连连看，你知道那个泥都已经变得瘫了，就是，但喜欢的人还是看得很喜欢啊。 对， 好，那总而言之，什么都讲跟 Coldplay 音乐没有关系。好，反正就是当然很期待他们唱像 Yellow 这样的歌，因为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所以特别找了一个这个他们的 Yellow 的演唱会的现场版，但不是台湾的啦。然后我相信这是大家去年一个很重要的集体回忆， 对， 就是 Coldplay 来台湾。所以就是带大家一起回味一下这样 Yellow。 Thank you.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Everything you do, yeah, they were all yellow. I came along, wrote a song for you. 这是 Coldplay， 现场录音 Yellow 这首歌在演唱会上，也是今年陈建安的演唱会回顾大事之一，很重要， 真的重要的。 对，有些歌真的就是你听到你就会想到说，它就是这个功效，就你会想到当时你听到这首歌手是在做什么，或是看见了谁，或想的事情。 嗯，对对对，而且很多人那时候就会讲说啊，可是我最近都不喜欢他们的音乐了之类的了。 嗯， 我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因为我也是。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是，因为他们没有常常会来， 嗯， 所以如果就是可以看一下的话，人家都已经飞到台湾 了，对呀、 我们就去看一下吧，好不好？就是看一下现场嘛。 所以你觉得现场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他们还是很棒。 对， 嗯哼哼， 觉得就是，比方说吉他手就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在专辑里面听到他的声音可能没那么亮，或者没那么这个痛没那么明显，可是到现场哇，这个是可以当吉他英雄等级的。 嗯哇， 现场所有的互动跟什么都不一样啊，所以真的，虽然现在有很多娱乐，我可以理解大家不买 CD，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真的去看看现场。 没错没错。所以今年同样也还是会有很多很精彩的。 对对，其实一开年就发现有好多钱要付， 比如说推荐一下吧。 Ride， 我们接下来要放这个英国的团叫 Ride。 Ride 会来台湾，那是这个就是这个90年代这个惨绿青年的，如今变成大叔。然后我其实也很难想象他们会不会再来台湾，说坦白话。所以真的就是去年的复出的专辑跟演唱会口碑都非常好，所以推荐大家去看 Ride。 Rush 他们是邓鞋的嘛？ 对对对，是是是，英伦迷幻的一个邓鞋的，的摇滚乐团。 邓鞋的需要解释吗？因为我也是前上次叶云平来，我才知道原来是， 因为他们以前就很做自己嘛， 嗯， 然后就是吉他手就是只弹自己的那个噪音，就深陷在那个噪音跟回音里面， 嗯， 所以就是会一直盯着鞋子看嘛。那所以大家就说哦，这种很迷幻的，然后吉他手跟所有乐手都投入在自己世界，没有在管台下在做什么，就叫瞪鞋， 瞪着鞋子， 瞪着鞋子。对，但是久而久之呢，就算没有瞪着鞋子，这也是变成一个音乐 乐风， 乐风，对对对，那 Ride 肯定不会只瞪着鞋子啦，很期待他们现在这个大叔的年纪会怎么带来这个活力的表演。 他们今年就会来台湾， 今年会来。此外还有一个团有可能会来，就是也跟 Ride 差不多的团龄，叫做 Jesus and Mary Chan， 也有可能会来。对，然后等一下会放到的这个有一个英国的重量级的这个比较小众的乐团叫 The Wedding Present， 因为在香港有开场的关系，有开一个场的关系，就有成功顺道来了台湾。对，这个所有的机缘就是我觉得来了就看一下吧。 对啊，對，好好好，我们先来听 Ride 的歌。 那么 Ride 就是他们那个2017年的这个复出的 专 辑。 好，對，听看。 就是 Ride 这个乐团即将在今年会来到台湾，也是陈建安推荐大家可以前往观赏的。 真的真的就去吧。 嗯， 对对对。 几月你知道吗？ 我已经买票但有点忘记，3-4月的时候。三月吧。 好好好，快快快， 我本来是真的有要想要去东京武道馆呢。 嗯， 就来了台湾，多好啊。 哦，他们是在东京的武道馆。 对 哦，在台湾在哪里啊？ 在这个 Legacy。 哦 OK， 而且还没卖完， 那已经很赶快。所以很高兴。 好悲伤。 对，可是很高兴你今天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 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这些乐团就算你没有听过他，但是你也要意识到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团。哦，而且到现场去绝对是会有很有收获的。 他不是秀，他就是一个音乐。 嗯，音乐。对。嗯最后面要听的 这 首歌，这 个是对，本来也是期待说，哎，如果真的说没有来到台湾的话，几个朋友有说，那我们去香港看好了。 嗯， 哦，那居然要去香港看，哦，就是也是蛮对，但是都 很值得， 都对，都已经觉得值得了。然后没想到就是，哎，台湾有一个有拉成功拉一场过来，在惹窝。 嗯嗯，怎么这么好？ 是这个。The Wedding Present 乐团叫做婚礼的这个礼物，嗯，结婚礼物， 嗯， 乐团团龄30年了，然后去年发行了他们第一张专辑的30周年版本， 嗯嗯， 所以是非常资深的一个乐团。听他们音乐，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流畅，哦，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值得听的是，他们每个乐手都很厉害，然后30年来没有什么太多的中断，作品一直在出，一直在出。然后这是他们2016年的专辑， 嗯，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尤其在比较小的场地，反而也许是好的，就是可以很清楚的听见，就是每一个乐手之间的那个互动，然后他们的那个吉他的回声啊什么都是很值得看的，所以推荐大家去找这个 The World 官网，应该就已经有这个售票的讯息。 嗯， 好，这首歌叫做 Rachel。 嗯嗯嗯，好，然后在听最后这首歌的同时要很谢谢建安今天， 谢谢光夏。 对啊，然后 有机会来放歌就是很棒。 对， 对，要常来，因为你都会给我们报一些接下来很重要会发生的演出，然后跟听到好音乐，谢谢你帮我们， 谢谢， 让我们2018更有音乐上的希望。 谢谢， 嗯，谢谢， 大家都好， 对， 新年快乐， 嗯，拜拜， 拜拜。 And then skim stones forever, because we'll never be apart again.Stroke your hair. I'm not going anywhere, because I want to serve you. I know I don't deserve you, but I'm gonna try. Listen to that guitar.Beside you, it's where